第三节大飞看天下，美国国务院促京密委一国两制，咁咧就摆上议程，就系、是、重新审视呢个香港嘅关系法，美国对香港嘅关系法。咁咧当然啦，如果讲分析嘅就即系萧若元真系劲嘅，听萧若元啦，吓、啊，因为真系值得，有某一方面真系值得人佩服嘅，咁啊真系听萧若元，就唔好听我哋呢啲啦，我哋讲嗰啲啊就系、是、小眉细眉细眼嘅嘢啦。喺中美贸易战一开打嘅时候，我就成日经常有句说话讲喺口边，我话咧林郑月娥一定会系全香港嘅唯一嘅话事人，同埋香港要正常。变翻一个正常化，即系个壳啊，即系个壳里边变咗，但系个壳依然要硬撑住一国两制呢个招牌，因为就系美国嘅香港关系法，因为香港关系法取消咗，香港未必即时玩完，但系得以繁荣同埋。能够令到香港咧继续可以喺国际上咧发挥到作用咧，呢、这个香港关系法系至关重大。所以咧，当时我讲呢件事嘅时候，咁我哋低 view 啦，咁网台应该系第一个我讲噶啦，所以我成日都寄望林郑月娥系顶得住中联办，顶得住中国嘅压力。令到香港可以变返一个正常运作嘅香港。但係点样都唔及中联办盘根错节喺香港嘅代理人，包括民建联、工联会啊，包括某部分嘅商界、红顶商人、董建华、梁振英呢啲啊，不停出招，令到林郑招架不起，即使而家话习并行，同习近平一系行都好，不停系咁喺度做紧。佢因为而家你读大，但你嘅班底唔够，人哋不停想办法去干扰你，去扰乱你，所以习近平高规格招待港澳所有嘅人。是吧，亦都重申一国两制嘅重要性。但是重申一国两制嘅，佢有啲嘢应该做就做啦。啊、重申啊支持一国两制。因为我做节目讲咗好多次，只有大陆唔好就香港好。因为香港就佢一扇窗口，亦都系佢小金库。逼不得已到而家，如果平时嚟讲啊希望谷上海啊，啊谷杭州啊，谷长三角啊，谷广州深圳啊，吓、啊、谷好多呢地方都未必去保住香港，因为佢哋要令到全个中国想尽办法都要有香港嘅功能。但系当然，因为香港得以成功，系英国人流落嚟嘅嘢。第二，亦都源于香港同大陆系有分别，而佢嘅分别。就是美国对香港的香港关系法。但是现在呢，虽然未打到埋身，但是提了案，那就要看下以后的发展。我都不相信这么容易改变美国人对香港这一个的政策的。但是摆得上台面，根本上就是特朗普。要你底裤都输埋，因为佢哋最明白香港就系你最后即系嗰块树叶，系啊，亚当嗰块树叶搣咗就真系冇除晒衫噶啦，系咪啊？所以连呢张牌都打埋出嚟，就系、是、喺大家谈判之前营造咗，将我只嘅牌摆晒出嚟。即是打十三张冲头三条头，看看你怎样。 好多人成日叫香港融入大湾区，其实融入咗㗎啦。係个名称嚟㗎啫，对我嚟讲。中国同香港基本上已经係融合咗㗎啦。不过喺啲法例同埋言论自由同埋网上嘅嘢，仲可以为自己可以讲多两句。但实际上由呢个高铁开始嘅时候，一地两检冇名存实亡啦，名存都冇，已经係完咗㗎啦。商人嘅短视，所以不得不佩服李嘉诚。我嘅资产要投资喺，虽然呢次李泽楷都有上去北京，但佢都讲得好啱。我哋嘅资产只系投资喺一啲法律健全同埋有保障嘅地方，佢亦都讲到做到，所以李嘉诚系值得人佩服。对于中国奔之流啊，同埋民建联、工联会、林建峰呢啲人，日日擦大陆壳老鞋，俾鞋饼你食，俾狗饼你食，一路系咁食食食食食，食到弱智咁样。我嘅评论啊，收到私信俾我得啦，好似个弱智咁样。习近平智商得90，咁到时如果有事嘅时候，捉晒你班人咧，啊出嚟验可能得60啫。大陆叫大头症或者蒙古症，因为根本上你知唔知道你哋嘅资产财富来源，就系因为香港能够独立于大陆之外，再加上英国嘅联合声明同埋国际嘅认可，令到你哋嘅财富得以保障。如果唔系你哋啲企业全部都有呢个党委书记，个个都以为自己好聪明，包括我，每一日都系咁样啊，走正面。香港人最叻系乜嘢？世界仔走正面，边度有利益去边度。但系佢唔会睇个大环境，睇得几通都好啦。佢哋到最后尾，包括我哋嘅财经演员石镜全都好，依然仲讲紧中国实打赢，呢个唔系赢输问题，系实际上对中国损害到点样，甚至对自己个人。我成日都话做生意系讲个势嘅啫，个势喺你度你就赢，个势唔喺你度你有个人嘅能力。但我又睇唔到而家我哋自由党，包括张宇仁先生，佢有几强嘅势，即系几强嘅智慧。而家杀到埋身一提出啫，即系工联会嗰啲啊议员啊喺度噏三噏四啊，我哋咧喺一个个别嘅关区独立于中国，你讲系人哋俾你啊嘛，你嘅基本法强加喺美国同欧洲身上唔系啩？是我鍾意俾你咪俾你囉，唔俾你咪唔俾你囉。你讲呢句说话咪干涉，唔好话人哋干涉你内政啊。你人哋讲啲嘢你係可以唔听㗎。继续立23条。继续将马海讲出去啊，继续所有嘅新闻封锁啊，继续喺香港呢炒作港独议题。你完全可以做到㗎。继续做。咁你人哋有权取消香港嘅关系法㗎嘛。咁你喺度讲完全冇道理，咁关你咩事？即係做生意咋嘛，你好食啊平靓正我咪嚟买囉，哦你又贵又臭又剩咪唔买咋嘛。人哋做乜一定要俾呢个好处你？係咪呀？你同我系拍档，你同我是朋友，你同我一个伙伴，我哋大家有共同价值，我让俾你都得。但是当大家冇互信嘅关系嘅时候，咁点啊？即系而家中美贸易战，你而家习近平出嚟讲乜嘢都好啦，我承诺啲乜嘢，承诺啲乜嘢，承诺啲乜嘢都冇用，因为冇互信。冇人会相信你共产党中共讲嘅嘢，所以而家 先至杀到埋身，就是我哋讲紧，包括林郑，仲继续讲国会报告失实，系冇道理嘅。我哋奉行一国两制，我哋系有别中国嘅关区，咁好啦，求人得人咯。你哋成日话融合，中国一国行先，两制跟后，咁而家人哋当咗你一个中国啦，吓、啊、出嚟讲下。吓、啊，好似汤家华咁讲嗰啲说话，全部都啱嘅。不过佢唔知系讲你民主派啊，定系讲陈浩天啦、啊，啊佢哋啊，定系讲紧你而家呢啲咁嘅所谓嘅旧电池啊，啊孤神叶子啊，或者讲紧嗰啲叫做土共啦、啊。我唔知讲边个，因为佢冇开名。但系呢件事始作俑者就系你中国人，共产党底下嘅中国人。是你董建华、梁振英加埋张晓明搞出嚟，然后个个围住你嘅拍子起舞。当然生意佬话系中国14亿人嘅市场，每人一蚊，永远都系呢句说话，每人一蚊都14亿啦，赚到烧。一到呢度嘅时候，你就睇到中国兵变面噶啦。取消香港关系法，香港即刻玩完。咁你上两，即系你上个月唔系咁讲嘅，吓杀到埋身，你啲仔女仲去唔去读书啊？做研究有冇啊？高科技有冇你份啊？全部都冇。你美国佬入嚟，我哋香港一个自由贸易区免税，但系你嘅产品好似话每一年出口，香港嘅出口。当然啦，好啲嘅货品其实是大陆做啦，叫三支厂，系3000多亿，每一年去美国系3000多亿，其实唔止。点解啊？一般贸易嗰度加加埋埋，亦都有一倍到啦，唔好意思，一倍到啦，我估7000多亿啦。而香港整体嘅每一年系30000多亿，即系两成。两成要加25%嘅税，咁你就要计呢条数。香港呢一饭打残咗，包括货运即时啦，货运、空运、船运、local 运输、顺丰快递、邮政、贸易行，即系做吹顶嗰啲。影响究竟有几大？杀到埋身，我哋香港嘅官员，包括林郑月娥，都仲系根据中国嗰套主旋律起舞，唔检讨自己嘅时候，就嗱嗱声就出嚟讲咗，你系无理指责。我哋香港系高度自治、言论自由啊，乜嘢都有。你喺度讲，但系 DQ 议员，因为一个选举，民主嘅选举，自由、言论自由、港独，啱啱想办法成立23条，普通法有法不依，对于香港嘅警察做出啲喺占中嘅时候嘅行为。完全无视睇唔到，大学嘅自主永远都系而家基本上全部都系国内嘅教授落嚟噶啦，吓主要嘅职位，以前我哋一味就引入国际所有大部分嘅学者嚟，而家就全部都大陆学者，甚至讲普通法嘅。吓、啊、嘅权威竟然都拼诸门外。其实而家香港嘅从来嘅生存之道就系食两边，买两边，买中国嘅资金繁荣，又买欧美市场，然后我哋从中间取利，同中事员系冇分别嘅。中国人就话佢孤神叶子。英国人 就话佢出卖英国，出卖香港人，两面都唔讨好。而家香港就系等于中士元当年中英谈判嘅时候嘅处境。但系我上一节都有讲，未系时候。睇下香港点啦，中国宾讲得最好噶啦，第一时间嗱嗱声啦，啊，即刻揾人去美国解释。咁其实有一个好佳嘅超市啦，有个最佳嘅人选系边个？董建华咯，系咪啊？啊，系帝师习近平系佢带出嚟嘅，啊，带同佢美国把手同游，啊，对美国啊所有嘅网络了如指掌，仲有几只棋子帮佢喺嗰度打统战。不过可惜，我怕董建华一入美国即刻被人拉，因为何志平拉咗，今个礼拜六就知道大概系点啦。啊，亦都唔俾保释。董建华呢个说客系最啱佢做嘅，但系我怕佢一入到去就翻唔到嚟啦。讲到呢一度，拜拜。